或者抵港之後接受核酸檢測，改為自行進行快速測試至第五日的健康建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本港已经建立稳固的防疫屏障，因此决定取消。另外，安老及残疾院社会维持员工每日做快测和定期核酸检测，院友需要每日做快测，访客就需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政府全面停止住宅楼宇的每日强检公告，但是全港检测中心和检测站会维持为愿检尽检人士提供免费核酸检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通过外交渠道通报表示不会随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向乌克兰派遣美方专业人员。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俄罗斯通过大使馆营救畅通的渠道向美方查询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否意味将会向乌克兰派遣美国专家。拉夫罗夫引述美方的解释，表示派出专家的做法不在计划之中，因为美国不想亦都不会直接与俄罗斯作战。系统将会伴随乌克兰军事人员对技术的掌握，在几个月之内逐步投入使用。另一方面，拉夫罗夫又说，俄美两军有保持接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不定时与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通话，而美国防长奥斯丁亦都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过多次的会议，认为呢咁样做系有益处，但系佢认为俄美两国之间缺乏对话渠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6点，系跌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34，瑞士法郎0.928，加元1.36，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26美元，卖出1,806.7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补充影响，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噶，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啦，喺中央图书馆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就车多少少嘅啫，咁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喺中央图书馆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车多少少啫，咁经过小心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接近新墟街市。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我们转身时段， 1月7号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 我得你都得。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每一天。 以事论事， 聚焦每星期议会时事热话。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伍婉婷。 今个星期会关注教育界，本港人口正面临结构性转变， 面对新形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及培侨书院副校长王卫成讲一下点睇教育界从培养到抢人才。 逢星期五晚上7:30， 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唔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嘅历史、文化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2022年12月29日，政府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口罩令维持。今日起，疫苗通行证及入境后核酸检测取消。学校明年2月起逐步有序恢复全日面授课。美国要求来自内地及港澳旅客需持2天内检测阴性证明。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高福慧。这个节目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播出的。政府咧，琴日就宣布话，由今日开始会放宽绝大部分嘅防疫措施。今日有啲报章标题咧，就用上话系大解放啊，或者大松绑咁嚟形容。嗱，包括啲咩咧？就例如系密切接触者嘅检疫令系会撤销啦，改为发出健康措施建议，佢哋咧亦都唔会再获得咧发放呢个抗疫嘅物资包啦。不过咧，确诊者嘅隔离咧就仍然系会维持噶。另外咧，亦都系会取消疫苗通行证啦。取消限聚令啦，同埋大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好似一啲表列场所入边嘅营业限制咁样。咁啊，入境方面啦，旅客由机场入境咧就唔使再做核酸检测啦，而系会改为咧发出自行快测5日嘅健康建议。唯一咧仲系保持住嘅咧就系我哋嘅口罩令啦。嗱，另外琴日政府喺记者会上面咧，亦都回应到咧坊间对于通关预备嘅各样问题啊，例如就说明通关嘅初期会分阶段设置一啲人数限制，同埋非香港居民咧唔能够用指定诊所，亦都唔会为短暂离港嘅人士咧打政府嘅疫苗等等。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些的措施和解说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呢？欢迎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一起来谈一下。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是请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教授呢，跟他一起谈一下呢关于这些措施的放宽。早晨啊，局长。 早晨， 局长啊，其实头先讲到啦，绝大部分嘅防疫嘅措施咧，都已经系会撤走啦。咁其实行到呢个阶段，你自己会点样定义新冠疫情对于香港嘅公共卫生风险咧？我留意到港大嘅教授孔凡毅就话咧，新冠嚟紧咧系应该当系感冒咁处理啦。我哋系咪已经进入咗或者进入紧一个去到防治新冠就好似防治感冒咁嘅阶段啊？ 我想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对新冠那个疫情，因为它那个病毒的变异啦，还有我们那个免疫能力是提升了呢，是确实跟3年前当初开始的时候呢是有个差异在这里的。但是去到跟流感去比较呢，我觉得不需要去到太过斟酌这件事，因为虽然它有一些地方是拉近了，但是呢仍然有很大的差异的。例如我哋而家其实最重要嘅继续要维持嘅咧，系我哋嘅高疫苗接种率。咁呢个咧比起流感系有个好大嘅差异嘅，亦都我哋呢个时候咧亦都要保持住我哋个口罩嗰度。咁呢个咧就系确实考虑到新冠对我哋嘅医疗系统嘅影响咧，其实系比流感系大嘅。咁喺呢度咧，我觉得两样嘢应该系讲紧系一个叠加嚟嘅。佢两个唔系话一个代表咗另外一个，或者两个都系同样咁样嘅影响嘅，而系两个系一加一系可能系大于二嘅，对我哋嘅医疗系统嘅影响好大嘅。所以喺呢度咧就唔希望太过淡化咗新冠呢、这个呼吸道嘅传染病对我哋市民嘅影响，特别系我哋嘅医疗系统嘅影响。所以喺我哋 回復呢啲日常生活啊、經濟活動嘅同時咧，大家要記住，我哋係放寬，但係唔係放棄我哋對流感嘅呢個新冠同埋流感兩呢啲嘅抗疫嘅一啲措施啦。 亦都想同局長你傾下關於時機嘅問題啦。因為咧見到有一啲意見啦，就認為其實本港嘅免疫屏障喺過去嗰半年咧都係好穩固嘅，咁就認為今次嘅放寬咧嚟得遲咗一啲。咁但係同時啦，聽到又有一啲市民話，近日咧啲確診嘅宗數都仲係比較高啲啦，嚟緊通關咧可能又會多咗一啲嘅輸入病例，亦都擔心對醫療系統造成嘅負擀。其實你自己點樣去睇揀呢一個嘅時間去做一個放寬咧？有冇遲到？有冇早到？ 意見咧就好多嘅，我哋但系政策咧就只系一個嘅，但系大家可以睇到咧，過去呢六個月啦，本屆政府咧喺個對呢個抗疫方面咧，其實個方向係好穩定嘅。我哋一路都係強調咧，我哋要平衡抗疫帶嚟嘅嗰、那個效果，亦都要考慮佢個社會成本啊，各樣嘢啦，係比較個風險同埋個經濟動力啊咁樣。咁喺過去幾個月咧，其實我哋已經係朝住復常嘅方向啦，包括我哋兩步就將呢、這個境外入境嘅旅客，佢哋嗰個隔離措施係取消啦，由3+4去到0+3啊，甚至係去到冇呢個酒店嘅檢疫嘅需要噶啦。咁亦都喺個社交距離措施方面咧，其實每一段時間咧，我哋都一路喺度檢討咧，去到放寬咗嚟到提升咗成個社會入邊嘅經濟活動啊。咁大家都睇到啦。呢、这個節日咧，我哋個經濟活動都多咗好多噶啦。咁我可以話我哋係一個穩步有序嘅放寬同埋個復常啦。咁嚟到呢個階段咧，其實我哋睇真啲咧，即係有啲人話我哋係碎步嚇，其實我就會話用穩步去到形容。而同一時間咧，有啲人會覺得我哋今次係突然嘅，其實唔突然噶。我哋過去幾個月都已經向緊呢個方向噶啦。嗱，只不過咧決定個時間性咧，係有好多因素去考慮嘅。咁我哋理解市，即係喺個市民度或者甚至我哋嘅專家度咧，其實有唔同嘅意見嘅。這個可以理解嘅，因為意見永遠係有多樣嘅，但係咧政策就只係可以一個。我哋係平衡咗咁多之後咧，係決定呢個時候嘅。呢、這個時候亦都有一啲重要嘅考慮因素啦，就係、是、其實我哋留低嘅我哋嗰啲抗疫嘅一啲措施咧，其實我哋喺度睇咧，已經唔係話真係好多噶啦。大家可以睇到我哋過去嗰六個月咧，已經係放鬆咗好多噶啦。包括對境外嘅旅客啦，或者對內部我哋自己嘅嗰啲社交距離措施，都已經唔係話即係可以有好多太多其他嘅空間，已經係去到已經係完全放鬆曬噶啦。咁所以呢一次咧，我哋係考慮到剩低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啦。咁所以咧就係、是、總體嚟講咧，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啊，或者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啊呢啲咧，係時候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是、針對佢哋對社會個一啲成本咧，我哋覺得嗰個係可以去到作出一個調整啦。 有議員就引述到咧，有一啲醫院嘅消息就話，近日咧係已經做到差唔多爆廠啦，就話咧人手嘅壓力好大，咁就擔心咧新嘅放寬可能會導致本地嘅感染增加，繼而咧進一步加劇嗰個入院嘅數字啊。你認為出現呢一個情況嘅機會大唔大啊？ 胡議問咧，冬季嘅時候咧，我哋每年冬季嘅時候咧，我哋嘅醫管局同時，我哋醫療系統咧都要面對住個壓力嘅，因為冬季嘅時候咧就唔單止嚇我哋面對而家嘅新冠啦，亦都有流感啊、其他呼吸道感染啦，亦都其他嘅急症入院咧相對比較多啲。我哋絕對明白，亦都喺好似我哋琴日所講嘅咧，我哋都着重咁提到啦，我哋必須要保障我哋嘅醫療系統個服務。咁但係我哋喺過去呢六個月啦，一路對嗰個防疫嘅作出調整咧，其實點解我哋要咁樣一步一步去到走，亦都係所謂話穩步又要有序咧？其實我哋都係觀察緊我哋個醫療系統嘅啫。嗱，如果比較我哋而家個醫療系統同埋我哋今年年初啦嘅疫情相對嘅醫療系統咧，其實我哋睇啲污水個病毒量啊，病人嗰個數目啊，各樣嘢咧， 其實而家已經係同今年年初咧係冇乜分別噶啦。我哋嗰個病毒檢測量咧已經係去到接近400万呢個病毒每一公升嘅污水嗰度。咁而我哋嗰啲感染嘅數目咧，其實我哋個估計咧亦都同年初差唔多。但係咧有個好唔同嘅地方咧，雖然同時都係 Omicron 啦。咁但係我哋嗰個接種率高咗啦，我哋嗰個自然嘅感染率高咗啦，我哋有效嘅三針接種率咧已經去到差唔多94%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嘅醫療系統咧，通過大家嘅努力咧，亦都有一個比較高嘅一個韌力喺度，去到應對呢個疫情啊。就我哋通過咗我哋嘅遠程醫療啦，我哋送藥啦，我哋同一啲私家醫生佢哋個合作啦，佢哋幫我哋做呢啲遠程醫療啊，亦都私家醫院咧係接收我哋嘅病人啦。咁我哋嘅院舍啊做咗檢測啊，去到減少咗一啲嘅感染啊，咁種種呢啲咧，其實都係咧大大咁樣提升咗我哋應對嗰個疫情嘅能力嘅。咁、啊、所以咧就當然我哋都知道啦，喺個冬季一定係面對呢樣嘢噶啦。咁但係咧，如果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就接近今年年初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盡量咁醫管局同事咧都係維持咗我哋大部分嘅非緊急嘅服務嘅。咁我哋有信心咧係可以即係通過大家嘅努力啦，就能夠渡過呢、這個這個冬季嘅一個高峰嘅。咁嗰、那個放鬆嗰啲措施咧。有一啲方面可能會係增加咗一啲嘅感染嘅數目，但係個數目咧，我哋相信喺而家個疫情嚟講咧，相對個疫情嘅數目咧，已經唔係話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同樣地咧，其實放寬嗰、那個quarantine order， 即係話個檢疫嗰個要求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咧，亦都釋放翻我哋一啲同事度嘅。喺個工作上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其實每日都有大概500个同事到啦，係因為個 quarantine order 咧係影響到佢哋個工作方面嘅。 嗯， 咁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取消咗呢個 quarantine order 之後咧，呢、這個檢疫嘅要求之後咧，其實就可以釋放咗我哋呢啲同事嘅嗰個力量，去到面對呢、這個嗰、那個冬季個、那個疫情個出現。 頭先咧，阿局長你提到疫苗通行證啦，亦都講到我哋香港有好高嘅接種率，大概係94%咁，所以咧就認為喺現階段咧可以做一個放寬。咁不過今日都有好多報章關注到啦，其實你喺上星期咧都仲係提出咧，針對一老一幼呢兩個高風險群組嗰個接種率咧，你認為仍然係比較低一啲，所以就不宜去作出一個放寬嘅。咁即係點解好似喺一個比較短嘅時間入邊就出現一個轉變呢？ 其實政策係肯定係某一個時間要去作出調整嘅，喺未調整之前咧，我哋都係維持住嘅，我哋只有一個轉折點嘅啫。咁我哋一路都強調咧，所有呢啲政策我哋都係適時去到重新去到考慮佢嗰、那個無論個成本啦，同埋個效益啊咁樣嘅。我哋喺每一個階段咧，其實都對所有呢啲政策咧去到做一個檢討嘅。咁、至於呢、這個一老一幼嗰個低接種率呢，係其實冇改變嘅，仍然係我哋好關注呢個問題嘅。我亦都之前一路都提過啦，希望大家呢就唔好淨係針對住某一啲政策，佢個效力係低咗，低咗其實佢都有效嘅，不過係即係值唔值得咁解嘅啫。反而呢，我希望大家俾多啲嘅意見，就係點樣去幫助我哋而家現有嘅一老一幼呢，點去提升佢哋嗰個接種率呢？這個係我哋最關注，亦都係即係比較遺憾嘅。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嗰、那個即係嬰幼兒的接種率咧，只係得第一針嘅係23%個比率嘅啫，而我哋個長者啊，嗰啲80岁以上咧，完成咗三針接種咧，只係得63%個比率嘅。呢、這個事實仍然存在嘅，只不過咧就係、是。這個疫苗通行證我們評估了之後呢，去到這個剎那我們都覺得它那個成本是對針對所有人的，而它對這些特定群組呢，可能它的效力已經是相對低了。咁我哋喺呢個時候覺得就係、是要調整呢個政策，等大部分人唔會再受呢個政策嘅即係帶嚟嘅一啲成本啦。咁但係同一時間， 我哋去到希望繼續推動一路一有嘅接種咧，係冇改變嘅。咁喺呢方面咧，希望唔好咁多嘅其他啲反疫苗啦，或者一啲反科學嘅一啲嘅言論咧出嚟，影響咗我哋啲老人家同埋啲家長帶小朋友去接種。 局長啊，你講到咧話仍然希望推動一老一幼嘅接種率啦。其實見到昨日特首喺記者會嗰度咧都講緊咧話會研究一啲更具針對性嘅措施去到推動呢兩個群組去打針。政府暫時有冇啲咩比較具體嘅諗法咧？會唔會再有一啲即係針對住以佢有冇接種為前提嘅限制性措施咧？ 政府一直都是推動緊呢個疫苗接種，特別喺個高風險嘅人群，我哋嘅長者同埋小朋友嗰度啦。咁包括咗我哋不斷咁去到宣傳推廣啦，亦都係提供一個上門嘅服務啦。我哋去學校去打針啦，去社區度、去院舍度，去為所有呢啲長者接種啦。而其實我哋亦都係有相當高嘅成效嘅，特別係我哋嘅院舍下，我哋嘅安老院入面咧，嗰、那個接種率咧，由年初嘅時候即係非常低嘅，去到20%都唔夠咧，已經大幅增長到而家咧，我哋有超過94%嘅老人家已經係接種咗，開始接種啦，而有接近84%嘅長者喺院舍入面咧係接種咗即係完成咗三針接種噶啦嚇。咁呢個咧就我哋會繼續去推動嘅。至於其他嘅咧，我哋都其他嘅方法我哋都會考慮嘅，即係包括啲喺啲學校入面，我哋點樣可以繼續俾多啲教育。我哋啲啲家長咧，令到佢哋能夠盡快帶佢哋嘅仔女去接種啦。而喺學校入邊，我哋亦都會繼續推動咧，係去到學校度接種。 好快咧，想問埋你關於政府取消咧呢一個密切接觸者嗰個隔離安排咧，你頭先都有提到。咁我留意到就有一啲僱主憂慮咧，嚟緊會唔會啲員工可能就唔通知佢哋屋企有人確診咧，咁就照翻工啦咁，咁繼而就導致公司入邊咧有其他嘅同事感染咗咧，可能影響個運作，造成更加大嘅損失。就住呢方面，你有啲咩嘅意見啊，或者建議可以俾翻僱主同埋呢啲密切接觸者咧？同埋我留意到你頭先話咧，即係醫管局其實都有同事去受到呢一個隔離令嘅影響咧，就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取消咗之後，可以就即係快啲可以翻翻去崗位啦。咁但係譬如好似醫院啊或者院舍啊呢啲，我哋傳統上面覺得個風險都比較高嘅，有隔離令嘅呢啲行業嘅人士，係咪都贊成佢哋係可以翻翻工作崗位咧？ 這個亦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嗰個檢疫令咧，就會有一個一刀切嘅效果啦，就係所有嘅呢啲所謂同屋企人有個密切接觸嘅咧，我哋定咗義咧，佢就要喺屋企度檢疫，最少去到5日啦咁樣。咁呢個咧確實對社會係有一個相當大嘅成本嘅，亦都有啲人咧甚至係一段時間之內咧就要多次咁樣喺屋企檢疫嘅。咁我哋其實呢個新冠呢、這個病啦，就市民而家咧就已經係多咗認識噶啦，咁大家對呢個咧都比較熟悉，點樣去到處理呢、這個？我哋覺得係時候咧，由一個轉變，由政府嘅一個管控咧，轉為將嗰、那個檢疫啊，或者呢個預防嗰個病嘅感染咧，無論嗰個責任同埋個權力啊，就交翻去市民嗰度。咁咧由即係個病到底有冇症狀啊？咁樣有冇需要去睇醫生啊？同埋係咪要即係放假請假呢啲咧？就由翻市民去到決定。咁特別係你提到嘅我哋個醫護人員同埋其他啲院舍各樣嘅員工啦，咁我哋咧就係、是希望俾到一個彈性，因為咧就確實喺嗰個疫情入面咧。呢啲醫院又好，院舍嘅人手咧，佢哋係有一定嘅影響嘅。而我哋醫院嘅同事咧，有啲都表達咗意見咧，就係佢哋係可以早啲翻翻嚟工作啊咁樣嘅。佢哋亦都係可以咧，尤其是係醫院入邊嘅同事咧，其實呢、這個我哋呢個措施咧，即係話早啲嘅嗰啲檢疫嘅需要檢疫嘅員工，能夠早啲能夠翻翻崗位咧，其實已經喺之前 在醫管局入面呢是試行了的了，那這個也是對我們個醫院入面那個人手的壓力呢其實是 有幫助的、那這個只不過就是、由我們醫院那個一個試了之後呢其實現在是推廣到整個社會的層面樣。 好，剩下一分鐘，很快想問呢，即口罩令維持很多專家都認同的，但是他們同時指出冬季之後應該就可以撤銷了，這點有什麼看法？ 我哋系会适时再去作调整，去到考虑嘅。咁但系而家冬季仲有一段时间啦，维持啦。咁我哋就到时系会再重新检讨嘅。毫无疑问，个疫情咧系不断咁进展嘅。我亦都讲过，最初嘅时候已经讲嘅就系其实个随住个疫情嘅变化咧吓。我哋喺個防疫政策咧，係不斷作調整嘅，變先至係我哋應該要接受。 好，時間關係咧，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傾到嚟呢度，非常之多謝你。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大家對於政府放寬措施有睇法，可以打嚟發表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中央图书馆附近一架巴士清晨近五点，沿住高士威道东行，怀疑失控撞向电车站，巴士车头挡风玻璃碎裂，意外之中有十一人受伤，包括司机，伤者送往律敦治医院。美国宣布下个月五号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必须持有两日内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就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抗原检测和病毒测序。而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说，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规定不会有任何变化，并补充说澳洲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目前澳洲政府要求入境旅客必须在出发之前进行阴性检测证明，并可能在抵达之后接受隔离或者居家监察。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基本确定将会连续三年不举行。共同社报道，虽然日中韩同意每年召开首脑会谈，但是受到部分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影响，对话框架处于失效状态。日中韩最近一次首脑会谈是在2019年12月在中国召开，会议原定计划2020年在南韩举办，但是2020和2021年都因为新冠疫情和日韩关系恶化而未能够召开。教宗方济各表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病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呼吁信众为本笃十六世祈祷。方济各未有透露详细病情。梵蒂冈发言人表示，方济各在星期三向信众呼吁为本笃十六世祷告，他亦都到本笃十六世在梵蒂冈一座修道院探望。现年95岁的本笃十六世在2013年辞去教宗一职，成为近600年来第一位宣布退休的教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1点，跌3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34.13，瑞士法郎0.928，加元1.36，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05美元，卖出1,805.7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啊。咁较早前啦，铜锣湾高士威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附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需要暂时咧全线封闭咧拖走嘅巴士嘅，咁所以啦，所有车辆啊，沿住怡和街去北角方向咧，就要右转去铜锣湾道嘅，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喺中央图书馆附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暂时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去拖走嘅巴士。咁所以而家车辆咧，沿住怡和街去翻北角方向咧，全部都要右转去铜锣湾道，咁一带咧就开始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对出咧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街，就系渡船街天桥。去翻紅磡方向，近住進發花園對出有壞車阻路啦，龍尾就喺碧街對出。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而家排到去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收費廣場對出車多。路面情況喺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展现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电视剧，在电视史上首次以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嫦娥工程、空间站研制以及未来火星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发展历程作为背景，描绘了近30年两代航天人的奋斗。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每个星期同大家搜罗本地及国际体坛最新消息，访问各类运动的焦点人物。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钟志光、洪松任、余翠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12月29日，政府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口罩令维持。今日起，疫苗通行证及入境后核酸检测取消。学校明年2月起逐步有序恢复全日面授课。美国要求来自内地及港澳旅客需持2天内检测阴性证明。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翻翻嚟千禧年代，我哋今日倾紧嘅咧系政府宣布咧今日起会放宽绝大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当然口罩令方面咧就系维持嘅。嗱，有关疫苗通行证咧喺今日起咧就唔需要再用嘅时候咧，见到好多食肆啊都话预期咧嗰个食客嘅人数咧会因为咁而有所增加，因为大家咧都可以咧入翻餐厅嗰度堂食啦。唔知你又对于呢一啲嘅措施放宽有啲咩意见咧？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欢迎你哋打电话嚟一齐倾下。这个时候我们请来另一位嘉宾继续讲一下关于他对于放宽措施的这些看法。电话旁边是请来政府专家顾问，本身也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刘宇龙教授，在电话旁边。刘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 教授说，其实你自己会怎么评价政府今次一个很大幅度的放宽措施呢？刚才都提过了，有一些市民当然是 很欢迎很高兴，但亦都有人担心就是本地的确诊数字仍然是比较高，还有接下来通关可能那个输入的个案亦都会多一些。现在一个放宽时机你认为是不是合适？ 我想总体政府今次是回应了个民意的，亦是 我哋叫做顺应咗个民情啦，咁我諗绝大部分人都係欢迎今次嘅比较大幅度嘅放宽。咁当然大家都要明白啦，放宽一定有个过程嘅。咁当然而家嗰个所谓关键词就逐步啦有序，咁达至全面嘅放宽。咁呢个过程要几耐，咁我就唔能够预测啦。咁我諗基本上嚟緊呢两至三个月就整个过程。咁呢个过程前面当然会系好小心，咁跟住睇下嗰个所谓变化系点样样，然后就继续咁样去放宽。咁至于话有一部分嘅人又系好担心，咁社会唔系铁板一块嘅，每个市民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咁大家都知道刘医生不停喺度呼吁啲市民去打针，咁到最终而家全民打嘅数量就都唔少㗎啦，喺全世界嚟讲都唔系太差。譬如第一針、第二針已經係過咗九成，咁第三針當然都會好快脆就會提升。咁亦有一部分市民，我今日睇報紙，有啲報紙喺頭版都會揾翻人點樣都唔肯打針嘅。咁我絕對係尊重佢哋嘅。其實由第一日開始，我都話打針，其實就因為我自己覺得打針喺香港從來都冇強迫嘅，咁都係即係市民嘅自由選擇啦。咁當然呢個疫苗通喺某一個方面，你可以话佢系冇话强迫啦，系咪一个半强迫，定系攞到咗啲自由去使到佢要去打针？咁确实呢个就系佢原意之一。但系另一个所谓嗰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冇打针嘅人唔好去到一啲比较高风险暴露嘅地方。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喺电台或者做传媒要讲嘅咧，就将个事实讲清楚，等市民都系好理性、理智，知道背后嘅原因系啲咩嘢。咁我觉得我哋所謂專家啦，所謂對呢方面有多少少認識嘅人，最基本嗰個責任咯。 你頭先就提到啦，我哋嘅接種率咧都唔錯噶啦。咁不過咧，你一路都好關心嘅一老一幼咧，其實頭先阿盧寵茂局長都講到啦，佢認為個接種率咧都仲係有待提升嘅。嗱，早前見到咧，亦都有一個31个月大嘅女童咧係死亡啦，就令人更加關注。其實放寬咗一系列嘅措施之後，同埋係疫苗通行證啦，對於呢兩個高危群組嘅風險啊，你自己作為專家，你點評估啊？ 嗱，咁講啦，咁一老一嫩永遠都係最脆弱嘅人群嚟嘅。咁我哋講得老嗰邊先啦，咁大家都記得喺年初嗰陣時候，我都好擔心，喺你個節目都有講過，其實真係好擔心當時嘅老人家打針係唔夠兩成嘅。咁嗰陣時候都係好擔心佢嘅死亡率可能會高達10000，咁到最後所謂個人頭嗰二三四月第一波啦，叫第五波嘅第一波啦，而家系第五波嘅余波咧，都死咗接近8000-9000人咁样。咁我就因为要做访问啦，咁我再睇翻即系全部都系官方嘅网站嚟嘅。咁如果80岁以上嘅话咧，打齐三针嘅都有25万人噶啦，感染咗情报有11万几。如果你加埋你咧，同总体80岁以上嗰个人数咧，其实即系相差无几。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80岁以上一係就打咗針，一係就感染咗，或者打咗針再感染，都接近係全部80岁以上。亦即係話簡單一句説話嚟講咧，你80岁以上嗰啲，因為經歷咗年初喺老人院嘅爆發啦，咁仲有過去嗰3个月嘅第5波嘅餘波啦，其實要感染嘅基本上都可能係感染咗。有啲當然係打咗針啦，有啲就冇打針啦。咁冇打針嗰啲，梗係走得多啦，100个會走15个啦，咁如果打一齊3针或者4针就應該係好少噶啦，100个都應該接近1个到，或者啱啱1个咁樣。咁呢個就老人家嗰度。咁所以老人家嚟講咧，除非有個新嘅變異株係更加惡毒嘅，咁冇辦法啦。否則而家佢哋打咗3针或者打咗2针，又再感染過或者感染咗，咁佢嗰個風險咧就會同之前流感季節老人家感染咗流感都會走嘅，嗰、那個情況應該係基本上接近咁樣樣噶啦。咁所以最終老人家要點樣保護自己呢？就是、個人嘅衛生啦。咁如果老人院梗係要將個環境要大大改善。咁女生年初嗰陣時候都講咗，好多專家都講咗，其實老人政策真係要大幅度去提升佢個水平啦，即係衛生啦、通風啦、等等咁樣樣。咁當然，去翻另外一邊啦，就嗰啲細路仔啦，嗱，當細路仔我哋講3岁以下啦，唔好講3到11岁啦嚇。咁3岁以下，咁直到頭先主持講話，即係啱啱過去嗰幾日有個小朋友 好似30個月過身啦。咁大概而家情報嘅死亡有4個度啦。咁細路仔細過3歲咧，大概10,000個會死一個度。咁我再睇翻啲數據，打咗一針嘅就大概20,000幾啦，情報感染有30,000幾，咁加埋就50,000到啦。咁總體三歲以下就120,000，亦即係大概一半到，因為打咗針或者繼續會打針啦，當然。或者是感染咗，亦即係大概一半，大概50,000個都仲係未打針或者係未感染。咁一班人咧就喺整個人群裏面咧，應該係最脆弱噶啦。咁但係呢個脆弱得嚟，你10,000個就死一個。咁我今日睇報紙有啲媽媽點樣都唔肯打，佢話好驚好驚，我驚個疫苗仲多過嗰個所謂新冠病毒嘅感染。咁我當然尊重佢嘅諗法，明白佢嘅諗。咁但係佢就搏一搏，咁其實佢而家嘅意思就係我唔打針，就如果真係感染咗，根據即係紅科學嘅數據就係10,000個，可能有一個會死啦嚇。咁調翻轉頭，亦即係話你感染咗，應該有9,000幾個機會唔會死啦，甚至乎有幾多個係都係比較輕症就會好翻。咁呢個完全係需要同整個社會同市民講清楚呢件事。咁而家咧。我就會用一個唔係公共衛生嗰個角度嚟睇啦，就自己個人個媽自己個角度嚟睇，因為我哋而家全世界嘅人都要適應一個新嘅思維模式。我亦好相信呢個新冠大流行咧，大概今年到年中嗰陣時咧，全世界都有條件由 WHO 話呢個大流行係結束。咁當佢結束嗰陣時，我哋所有而家過去嗰三年係非一般嘅，即係好特別嘅措施咧，要全新再去審視，係點樣去審視疫苗嘅批准啦、藥物嘅管控啦，同埋啱啱頭先主持同埋全個社會都好關注呢個所謂所有嗰啲隔離啊、限聚啊等等都要撤銷。其實呢個都係復常嘅一部分，復常係除咗呢啲制度性嘅復常，將我哋嘅思維嘅復常都係需要去思考。咁所以就應該翻去所有打疫苗咧。其實都是以個人的意願為最後的依歸，咁呢個就是由第一日開始，首先都係咁講啦，唔可以強迫嘅，亦唔可以立法，咁呢個都是政府的共識，唔可以立法。咁強迫亦唔係強迫，用呢一個疫苗通，你可以話係半強迫，或者係叫做希望佢哋明白後面嗰個道理，一係加速去使到呢個疫苗嗰個覆蓋率，第二係保護。未打疫苗嘅人唔好去呢啲高風險暴露嘅即係所謂地方啦嚇。咁、其實所有嘅事情有兩面性嘅，咁冇話一白一黑咁簡單。咁我希望我講得比較明白啲，等啲市民都會明白所有嘅決定其實背後嘅原因係不停喺度變緊，係好複雜嘅。 嗱喺仲未撤銷嘅一啲防疫措施入邊咧，就仲有關於確診者個隔離要求啦，同埋口罩令啦，咁呢兩樣咧，政府都話係會適時檢視咧，然後睇下係咪再應該有調整嘅。其實你認為喺咩條件之下，我哋可以考慮係咪要進一步放寬呢？特別係口罩令，有好多人可能認為過咗個冬天咧，我哋應該都可以除口罩啦。你自己個評估係咪咁啊？ OK， 咁我哋讲咗第一样嘢先咧，就系嗰个所谓确诊者要强制隔离嗰件事啦。咁我觉得喺呢一刻维持住都系一个比较适当嘅做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过去嗰一个星期所谓每日嗰个报嗰个宗数大概系浮游喺20,000松啲度。咁头星期即系呢个星期头嗰阵时，我觉得几好喎，又落翻嚟19,700，啊会唔会真系去到个封顶再跌翻咧？咁跟住冇几耐即前日啦，定係琴日又去翻大概20,000度。咁其實整個形勢，我就覺得其實已經去到個頂峰噶啦，已經係橫行嘅啫。咁但係要橫行幾耐，我講唔到啦。咁因為而家你又再放鬆咗，咁其實好容易嘅啫。譬如主持或者個聽眾，而家問下你身邊啲人有幾多人感染？你話咦，好似嗰個又感染，呢個又感染，咁好似感染個人都唔少喎。咁其實就標誌住。其實佢已經係掃到最後嗰浸咁滯，再加埋而家嗰個大廈嗰個污水嗰、那個監控咧，嗰、那個病毒量咧已經係逼近我哋今年年初最高峰嘅峰頂，亦即係話整個社會其實都係我哋英文叫 saturated， 即係已經係飽和咗噶啦，喺嗰個病毒嗰、那個量喺嗰個污水度，亦即係話整個社會嘅層面嚟講嗰、那個。 病毒的流轉已經是最飽和，去到最飽和的時候就會向下跌的了、 嗯、 所有的東西往上升最後都會往下跌的，這個是大自然的道理來的，因為它不能夠再去傳播了，因為絕大部分人都感染了或者打了針又再感染，已經不會再感染，最低限度短時間不會再感染，即是三到六個月是不會再感染，直至又有另一個變異株的出現，咁呢個就第一步啦。即所以呢個強制隔離暫時係需要嘅。我自己覺得過得兩個星期到，如果即係由個封頂，好似劉醫生講話過咗即係有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話真係向下跌到萬七、萬六、萬五，咁咪可能可以考慮取消埋呢個咯。因為而家嗰個思維要180度轉翻咧，就要為復常鋪路，所有嘅旅客嚟香港探親又好，我哋翻內地去外國旅遊學習又好，一定要人員要暢順嘅，咁全世界先至係會復常。咁如果冇咗呢一啲所謂隔離令啊等等啊，係咪會暢順咗？如果連入境都唔使做核酸，係咪會暢順咗？咁快測梗係容易過做核酸啦，係咪？咁呢個就係第一點。咁至於口罩，頭先主持講嘅第二點，我亦可以再講少少啦。咁口罩嚟講呢，其實就唔係一個新鮮事物嚟㗎啦。香港經歷過好多次嘅冬天都係要戴口罩。我作為醫生，差唔多每個冬天都要戴口罩嘅喺醫院裏面。所以喺高風險嘅地方，譬如醫院啊、老人院啊等等嗰啲太多脆弱人群，咁冬天我自己覺得就應該戴口罩，應該常規咁樣去戴口罩添。咁至於去到室外係通風量好大嘅地方，咁過埋呢個冬天，睇下個疫情係點樣。我哋逐步有序放寬之後，個疫情會唔會有好大嘅反彈？咁我哋咪可以考慮過完即係春節，即係我哋嘅中國年之後，可以考慮再逐步放寬咯。咁我諗，因為口罩我不停咁講啦，喺個社會個成本係最低嘅，即係變咗佢效益同埋個成本嗰個所謂係數係最高嘅。咁冇理由即係取消呢、這個。所謂咁抵做嘅事情先啦，咁其他啲就做咗先啦，即係強制隔離啊等等咁樣樣。咁其實另一個概念呢，其實喺中國又好，喺美國又好，好多地方都好，就係而家從嗰個管控個疫情呢，就應該由政府嘅行為呢變返係個人嘅行為，即係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嘅健康作為第一負責任。嗰、那個意思係點樣呢？亦希望透過呢個電波同大家講啦，即係第一，咁譬如做衛生啦，係咪？你個屋企一定要通風好啦，或者你聚會嗰陣時，家庭聚會嗰陣時都希望係通風好啦。老人院更加唔使講啦，咁醫院更加要有嚴格嘅規定啦。咁第二，暫時咧，我覺得戴口罩都係應該尊重嘅，除咗食嘢之外，咪戴口罩咯。咁另外咧，就做好自己嘅管理，自己嘅健康啦，就係、是、你打咗針仲嘅招都唔會太嚴重，或者甚至乎你點都唔肯打針啦，你咪喺度你嘅健康。身體強壯咯，咁當然飲食要均衡啦，睡眠要充足啦。咁另外咧就好多科學嘅證據咧，你如果有維他命 D 係充足嘅話咧，你個免疫力都會好啲嘅，即係維他命 D。因為香港人真係唔係好多人曬太陽啦，可能維他命 D 都缺乏嘅。另外咧就 B 集，咁 B 集咧就會使到你嗰啲細胞嗰個新陳代謝係會提升。咁如果你都知道新陳代謝，當你遇到病毒嗰陣時係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噶嘛，咁你咪會更加有力去對付個病毒咯。另外，大家都知道呢一個病毒有陣時會侵襲嗰個腸胃道嘅，即係你又好唔舒服，個肚又嘔又屙，咁益生菌亦係不妨可以去考慮。當然運動就不能滑缺啦，應該每日都要做運動。如果每個人都對自己健康有咁樣負責嘅態度，唔係話只係戴口罩啊、勤洗手啊，而係飲食、睡眠。首先講維他命 D、B 集、益生菌，每日做運動。咁你中咗招之後，咁嗰、那個所謂嗰個嚴重程度咪可能會減輕好多咯，咁呢啲都係對整個社會都係有好處，對自己都有好處好多啦。咁呢個亦係需要好多所謂公民教育咯。 好，都好多謝阿劉教授嘅健康貼士啊。不過我哋都係想繼續咧問翻關於一啲嘅措施方面嘅放寬嘅睇法先啦。咁啊，你頭先咧，我留意到你特別提到話喺復常入邊咧，點樣保持即係境外同埋境內嗰個人員個暢通係好重要啦。咁見到而家就取消咗嗰個核酸檢測個要求。咁不過咧，大家就關注到啦，內地同埋海外入境者咧，嗰個新冠疫苗嘅接種要 求是不一致的，那这里政府说要再看了。如果好像你刚才那个的想法，我们要为服常铺路，尽量是应该畅通，是不是应该将那个划一的要求，应该是个方向，应该是所有人就算没有打针我们都应该让他入境，而不是可能现在有些人建议的就是啊，我们所有人内地的都要求他是打埋针先让他入境。 正確啊，咁因為好多國家其實都唔需要你有打咗針先入境嘅。點解係咁樣咧？我再假設一次啦。咁如果用內地嗰個數據嚟睇啦，咁內地嘅數據第一針、第二針其實已經去到九成以上，咁第三針就大概六成、七成到啦。咁同埋因為國家而家用大步走嗰、那個方案啦，去叫做放寬啦，咁、那個大步係極大步嘅。咁佢而家發生嘅事情咧？我哋香港係用咗一年先嚟到今年嘅十二月呢一刻嘅啫。咁國家嗰、那個即係衛計委啦，或者中央啦，就決定咗用大步走。咁呢個大概就係十一月尾、十二月初開始。我覺得佢嘅速度係大過香港最低限度三四倍，亦即係話我哋用三個月嘅時間，大陸我哋國內啦、內地咧用一個月已經做到。咁佢過去。大概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底，你見到所有嘅大城市，我哋知道最密切關注，因為嗰啲都係嚟香港最多嘅人啦，都係嗰啲活動能力強嚟探親營商嗰啲，北京啦、上海啦、深圳啦、廣州啦。咁一個一個個城市嗰個最高嘅封頂已經過咗㗎啦，北京嘅封頂已經過咗大概一個星期到，上海嘅封頂已經接近㗎啦，應該往下跌㗎啦。咁四川個封頂亦係緊接住北京，即係再早過上海到咗啦，而家往下跌。個封頂嘅意思係咩呢？即係佢基本上活動能力好強嗰批人咧，已經感染到，唔好話七七八八啦，最低限度六六七七。今日我睇報紙，上海一啲所謂調查咧，大概有六成幾嘅人已經係感染咗。咁北京城更加唔使講啦，去到我諗八成都有噶啦。咁所以到最後咧，佢哋你了解佢打針咧，佢其實都打咗針。嗰啲係活動能力強嘅人，佢不僅只係打咗針，亦有好高機會係大概十二月一月嗰陣時係感染咗。咁當你打咗兩針、三針。又再感染一次嘅話咧，你嚟緊嗰三至六個月咧，你基本上唔應該再感染，除非有一個新嘅變異株嘅出現。就係佢感染咗之後咧，佢有重症嘅機會都係好低。咁換句説話嚟講，你要唔要求佢打針，其實係一個冇意思嘅事情嚟嘅。因為佢已經絕大部分係打咗針啦，咁亦絕大部分嘅絕大部分咧。都係感染咗啦，咁所以如果你再有呢一啲咁樣嘅限設，咁人員嘅往來咪會有阻滯咯。咁調翻轉頭嚟講啦，喺其他歐美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嚟香港，咁其實佢哋都大概係有咁樣樣嘅考量，即係佢哋活動能力強嘅，已經係打咗針嘅，同埋打咗針有感染嘅，都係佔大部分，因為佢哋嗰個復常。是比國內早半年、一年，甚至是年幾咁樣嘅，咁所以佢哋要感染，其實都感染曬噶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過多兩三個星期，真係可以考慮頭先講嗰個所謂強制隔離啦，同埋呢個打針係咪劃一都係取消咗，佢唔需要佢哋打針都可以入嚟。咁當然呢一個俾多兩個星期咯，唔係咁急嘅，係咪？頭先都講咗，最關鍵係要逐步有序啊嘛。 好，教授啊，由于你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啦，都想问埋你咧。其实我留意到坊间有啲讲法咧，就话啊，趁住咧而家都就嚟放宽措施啦，同埋就嚟通关啦。如果啲市民真系好担心疫情反弹可能会受感染咧，应该趁住而家尽快打咗个二价疫苗先咁。你自己点样俾意见咧？同埋政府就买咗190万剂嘅二价疫苗嘅，这个供应量系咪充足俾市民去到打針 咧？絕對充足嘅，因為嗰180万-190万针，你如果再睇翻香港而家每日打第五針或者第四針嘅人真係唔多嘅。我諗我冇確切嘅數據，嗰190万-190万针啦，我諗唔會多過10万-80万针嘅嚇。咁所以係遠遠係超過我哋而家個市民嘅需求。呢個第一點，所以供應絕對唔係一個問題，我自己覺得，因為第五針打咗1900隻，我啱啱而家攞到嗰啲數據就係琴日，咁之前就13000针。如果你總體嚟講打咗第五針嘅，直到琴日咧20000针到。咁第四針因為之前已經有人打緊 BioNTech， 即係原草株同埋嗰個科興嘅有77万，咁嗰度我諗用翻過去嗰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有議價都唔會多幾萬嘅啫，咁所以個充嗰個供應量係好充足嘅。咁至於二價疫苗，大家都知道劉醫生嗰個取態係點樣啦。咁嗰個就政府作出決定。劉醫生喺大電波已經講到好多，我亦應承咗所有嘅人，我唔會對二價疫苗有任何嘅公開嘅評價嘅。咁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公共衛生需要做嘅嘢，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喺公共衛生嚟講，你只要打咗三針。就已經是充足的了。老人家當然例外啦，有病有痛梗要打四針啦。至於第五針或者二價疫苗也是額外的，那些額外呢就應該是個人的選擇。最終我就覺得應該是個人去付費的，就不是由我們的公帑。那公帑應該善用資源，亦即是說我們老人院那個通風啦，其他的老人那個政策啦需要錢的啦，或者甚至乎再拉遠一點我們的劏房戶啦，那因為劏房同埋啲農屋户喺大疫症嗰陣時候就係正正係最受困迫嘅一群人，咁所以錢都係大家納税人俾嘅，咁到最後公共開支就應該用錢用得最好，得到最大嘅益處，而唔係即係攞翻最後嗰1% 或者0.5% 嘅好處，應該係俾唔係由99%去到99.9% 嘅好處，應該係俾啲淨係得10%、20%、30%緊去到50%，呢個就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所以我唔會再評價而家疫苗。 好啊，時間關係咧，同劉宇龍教授傾到呢度，非常之多謝你。劉宇龍教授係政府專家顧問，本身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嚟嘅。關於頭先我哋傾到啦一啲措施嘅放寬啊，同埋咧關於疫苗等等嘅問題，如果大家有意見咧，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1872311嚟發表噶。我哋好快咧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千禧年代繼續請嚟唔同嘅專家嘉賓咧，同大家分析。 放宽不代表是放弃防疫，呼吁市民戴好口罩。在今个月13号宣布取消强制扫安心出行规定和撤销黄码时，卢颂茂曾经说有需要保留疫苗通行证。李家超就解释，香港现时整体疫苗接种率相当高，故此可以大力推动复常。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将会在下个月放宽出入境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再被追问通关详情。他強調，明白市民很關心通關的細節，正同內地商討通關口岸人數等安排，盡可能作最大的人數安排，當局會爭取最多的名額。據接近港府的消息人士透露，通關初期香港前往內地配額暫定每日30,000個，屆時將會開放所有口岸。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內地社交平台近日出現聲稱可以在香港購買新冠口服藥寄往內地的內容。記者根據資料到旺角一間藥房查詢，有店員聲稱有麥沙東新冠藥，一盒賣3,500元。翻查資料，現時麥沙東和輝瑞口服藥屬於有條件註冊藥物。家庭醫生林永和指出，私營醫療機構只能夠向醫管局申請相關藥物，處方時需要將患者資料輸入醫健通，相信坊间如果出现相关药物，好可能是水货，而且是或者会涉及非法卖药，市民不要自行购买。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限航令明天起实施，届时中港澳航班只可以使用东京成田、羽田、大阪关西、名古屋中部机场。两间日资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和乐途航空表示，因应日本政府要求，宣布取消农历新年前后由香港前往东京和大阪的加班機。港府昨晚表示，明日到明年1月底有近250班本地航空公司的離港航班受到影響，涉及大約60,000名旅客，其中超過150個旅行團，一共大約4,000名旅行團客受到有關決定影響。特首李家超說，對日本的最新決定感到失望，已經透過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向日本反映，並且召開緊急視像會議和日本當局代表見面。運輸及物流局就寫信去日本當局，嚴正要求撤回有關決定。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第三批非本地培訓醫生認可資格名單出爐，畢業於今批25間大學的醫科生能夠豁免執業試來港執業。內地繼復旦大學之後，再多2間大學的課程上榜，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和武漢大學。不過據醫學界了解，過去一年透過這個渠道獲得執業資格的醫生大約20人，反應不理想的原因是申請門檻過高。香港執照醫生协会会长张汉明认为，香港目前缺乏医生，政府应该拆墙松绑。 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全港灭鼠行动寻日正式展开，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联同多个部门到鼠患黑点黄大仙区大成街市观察灭鼠成效。他说，随着改用酒精捕鼠器、夜间放置捕鼠器、老鼠胶等新方式捕鼠，灭鼠工作进展显著。在大成街街市，十月到现在捕鼠超过700只。食环署表示，今年7月到11月间捕获活鼠一共23000只，较去年同期升了50%。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宣布今日起取消所有除了口罩令之外的防疫措施，距离复常仲有两大因素，一是疫情缓和，感染数字大幅下降，二是全面通关。疫情缓和有助尽快全面通关，反之通关无序就影响本地疫情发展，政府需要密切监察疫情变化而适时推出新方针，以及加速推进全面通关的措施。明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内地防疫政策短时间内迅速放宽，香港亦步亦趋，希望1月15日之前落实两地通关，借此让经济得以重振。问题就是松绑切忌操之过急。社评认为，在内地疫情反弹的情况下，通关初期设定内地人来港配额更加显得有实际意义。这个是信报的社评。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目前正值內地疫情大爆發，香港和澳門退燒藥物都被搶救一空，一旦中港通關，難免會對本港醫療造成壓力，坊間擔心內地人來港爭打疫苗，會令疫苗供應緊張，香港的藥物和疫苗是否足夠，公立醫院人手和床位能否應付，港府必須要作全盤規劃，切勿讓中港通關由好事變壞事。《東方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內地通關消息傳出之後，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印度、意大利和美國都要求內地旅客入境的時候要做核酸檢測。社論認為，出於公共衛生需要可以理解，但日本限定航班只可以降落4个指定机场，似乎就太过急惊风，叫游客手足无措。社论话，原本主要用来针对内地旅客，但系就令到香港旅客亦都受累。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铜锣湾高士威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顺德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龙尾有待消散，排翻喺轩尼诗道近住波斯富街。仲有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呢边龙尾喺果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少少，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情况，为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下午的4点去到凌晨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在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亦都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方向小西。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大家好，我是谭小白。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联系开心每一天。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 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咧。 2022年12月29日，政府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口罩令维持。今日起，疫苗通行证及入境后核酸检测取消。学校明年2月起逐步有序恢复全日面授课。美国要求来自内地及港澳旅客需持2天内检测阴性证明。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翻翻嚟千禧年代啊，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琴日宣布咧系会放宽一系列咧嘅防疫措施，基本上咧系净系剩翻关于确诊者嘅隔离令啦，同埋口罩令嘅。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1。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余小姐，余小姐早晨。 系早晨啊， 系请讲。 我本身系医生嚟嘅，咁我自己睇到咧，因为最近咧有一篇报道咧喺 Bloomberg 嘅咧，就系话喺意大利入境嗰阵咧，就喺来自北京同埋上海嘅航机里边咧，就有一半嘅乘客咧就已经系有系感染紧嘅，吓咁即系话其实大陆咁耐佢开始爆发咧，佢里面嗰啲嘅即係变种嘅病毒呢，我哋係唔知嘅。咁如果我哋大开中门咁样放佢哋入嚟呢，其实嗰、那个影响呢会好大啦。咁变咗香港呢就会好多同国内呢会俾人睇齐呢，就係、是、一个即係受高度感染嘅城市啦。咁我諗即係嗰个影响会好长远啦。咁另外就係个医疗负荷会好大，即係根本落嚟睇病啊，落嚟即係打针啊嘅人呢会不绝啦。咁我唔明白点解香港去内地呢亦需要做核酸检测，而内地嚟香港我哋要放宽佢唔使做核酸检测呢？因为 RAT 呢嗰个快速检测基本上係冇乜用㗎。因为好多人都系即係 RAT 都系感染咗之后第二日第三日先至出现啲 RAT 即係 positive 嘅。咁所以即係呢个系呃自己嘅，如果你话即係淨係用 RAT 落嚟，佢基本上系可以系即係一路incubate 緊隻病毒呢一路落緊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就会好 系 落亲嚟香港嘅呢就应该系做咗 PCR 先至落嚟，即係做咗核酸检测先落嚟。咁起碼有2日嘅核酸檢測，即係睇齊其他國家對中國嘅要求咯。咁如果唔係香港遲早咧，就我諗農曆新年咧，好多國家都未必接受我哋會過去佢哋嗰邊噶啦嚇。咁即係希望即係嗰個即係無論係對本地嘅即係嗰個中港嘅矛盾啊，或者係其他嘅嘢咧，都可以減到最少啦。 好多谢听众余小姐的意见。咁余小姐就话自己是一位医生啦，关注到咧中国旅客咧喺一啲航班上面咧嗰个阳性嘅情况。咁佢头先提到咧关于内地疫情啊，到底系咪出现咗一啲新嘅变种咧？咁嗱呢度咧我都要补充翻咧，琴日喺记者会上面咧，阿卢宠茂局长咧都被记者问到关于内地疫情嘅时候咧，佢就提到咧希望大家留意网上有好多未经证实嘅消息咧，就系关于话内地有一啲新嘅变异病毒或者系白肺，咁佢咧就叫大家咧要查清楚来源啦，因为国家卫健委咧已经作出咗澄清，而据特区政府所知咧，内地流行嘅仍然系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啊，同世界各地嘅咧就冇一啲特别嘅分别嘅，亦都暂时未有新嘅变异病毒株嘅出现。咁但系当然头先余小姐提到啦，系唔系就住嗰个旅客入境方面啊，做快测系咪就足够咧？系咪应该要有核酸咧？咁大家都可以继续讨论嘅。电话号码18723111，而家仲有听众郑先生打咗入嚟。郑先生早晨， 系你好，早晨系， 请讲。 系咁呢次咧，话政府咧，即系话琴日宣布咧，即系话嗰个撤销嗰个好多即系嗰个即系防疫嗰个措施嗰啲令啊，咁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啦。即系始终咧，我哋已经经历咗3年啦，咁好多方面咧，始终都要一个重新嘅开始咯。咁但系对于冇撤销嘅口罩令咧，我绝对赞成嘅，因为咧。即係以前未有即係呢次疫情防疫之前咧，咁我咧每年冬天咧都好容易有感冒啊嘛，因為呢幾年咧戴咗呢個 口罩之後咧，呢、這個感冒咧的確係少咗咯，同埋而且咧我又打夠足夠嘅防疫針咧，所以其實對於咧嗰個病咧都係少咗好多咯。所以如果喺人多啊啲人群之中咧，即係話嗰個口罩咧對嗰啲我哋保護我哋市民咧係非常之需要咯。所以唔用呢個口，即係唔撤銷口罩令咧，我相信最多即係最重要。用一段時間咧，對市民嘅健康嘅保障咧係比較大啲咁樣咯。 好啊，多謝鄭先生嘅意見啊。嗱，睇翻咧，琴日政府喺疫情記者會上面咧，除咗講咗一系列同放寬措施有關嘅問題咧，亦都回應到通關嘅問題啊。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到個時間表啦，同埋仔細嘅操作到底係點。特首咧就話咧要確保唔好去發生混亂啦，過程要順暢。例如咧關口入邊咧，佢唔希望係大排長龍，有一啲擠塞嘅情況。亦都提到。政府除了人手之外，在流程和配套方面也要做一些測試的。至於具體來說，通關有什麼要求、過關人數的安排和開放哪一個口岸呢，仍然在研究當中。這個時候我們請來另一位嘉賓，既同我們講一下關於防疫政策的放寬，也講一下一些關於通關的話題。電話旁邊有實政圓桌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田北辰議員早晨。 早晨，早晨，我现在是东京打给你的。 多谢你在东京都跟我们做这个访问。首先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怎么看政府是宣布取消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你对于今次调整有什么评价？ 我对于今次的调整普遍来说、各方面我都觉得是与时并进。唯一有一件事我极之极之反对。我亦都唔相信有太多專家會得支持政府呢個做法，喺呢一個咁嘅時期就係取消呢個疫苗通。如果佢有咧，我希望嗰啲專家出嚟為政府護航講下嘢。而家仲有好快就過農曆年噶啦，喺呢個時候取消疫苗通，而家香港60歲以上嘅人打齊三針嘅咧，八成都未夠，得79%。今日咧。住院已經去到5180個人噶啦，喺公立醫院住院，遠超我之前講咧，又話有啲專家話3000係一個穩陣嘅水平。咁而家喺一個咁嘅擠迫嘅情況之下，佢就去放寬疫苗通啊！咁你仲有成21% 嘅60歲以上嘅人係未打齊三針，而咧你睇翻過往咧。重症同埋死亡嘅咧，其實60歲以上嘅咧係佔咗九成半嘅。我淨係講我哋公立醫院嘅負荷啊，你點搞啊？你而家取消疫苗通，佢完全冇講喎。通咗關之後啊，南下嘅同胞佢使唔使打齊針啊？如果佢哋又唔使打齊針，咁你又去食屎係嘛？咁到時點啊？我哋医院好难话唔收人噶、哦，到时咪爆晒。呢、這个系我觉得系绝对站不住脚。我最反对、最反对就喺呢个时候取消疫苗通。我哋本地嘅老人家都未去到个九成嘅安全线，同埋呢个时候做咗咁多南下嘅人啊，好啦。所以我而家要求咧就话佢通关。如果佢一定要取消疫苗通，我系反对嘅，强烈反对。佢要，因為佢打到咗啲我嘛。以前盧寵茂口聲聲就話一定係要打齊針先可以除得口罩。如果唔係中咗招咧，要入院，我醫院唔掂。佢而家5200，又唔見佢而家出聲。琴日講嘅嘢，今日咁快又冇咗。喂，呢個政府有冇搞錯啊？佢以後講嘅仲有冇人信佢咧？係咪嗱？而家講通關啦，通關咧，我覺得咧咁搞落去咧，佢取消埋疫苗通咧，就一定係要咧打齊針先落得嚟嘅。唔打齊針就唔好落嚟，如果唔係我哋搞唔掂。OK， 咁關於佢而家講嗰個配額啊，我就要求10萬。其實咧，我要求10萬，只不過係想過年前咧，港人可以北上咧，可以有40-50萬嘅啫。因為嗰陣時講緊剩翻4-5人，而家睇富養咧，佢開波可能30000人嘅一個配額上。如果30000嘅配額上得，循序漸進，我都支持。OK， 好啊。咁就8號開始啦。我數過個8號開始到過年咧，有13-14日到啦。啊，咁你都加加埋埋曬個總數咧，最少都有30-40萬人。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至少對港人北上探親啊， 咁三年以嚟都冇咁嘅機會，要求咗好耐咧。嗰、那個整體嘅總數咧，我希望有一個咁嘅數。咁如果你係想每一日嗰個 quota 個配額細啲咧，你就早啲開波。應該而家八號都已經準備就水噶啦，冇乜理由一定要等到十五號嘅。 好，田北辰議員，不如我哋逐樣嚟傾啦，關於通關。 講咗好多嘢。 係，你頭先咧就講到關於入境者嗰、那個檢測嘅要求咧，因為我哋而家係全面放開咗啦。 講緊打針，係講緊打針。 知道嘅。你頭先講話喺打針嗰度咧，即係其實政府而家對於入境者嗰個打針要求咧，就係內地啊同埋海外嘅咧，其實係有個唔一致喺度啊。咁呢度佢哋話係咪要調整咧？佢哋會再睇啦，但係亦都冇講嗰個 調 整方向。 有乜理由外國翻嚟要打齊針？佢個原因都係因為佢入食肆除口罩中咗招之後，我哋唔使公立醫院招呼佢啫。咁內地嘅同胞嚟一樣㗎，一視同仁㗎，有咩分別啊？嗰只鬼又唔適應人嘅。 咁關於喺即係檢測方面，你又點睇咧？嗱，因為而家我哋對於檢測各方面個要求亦都係放開啦。咁但係內地對於入境者咧，就仲有一個核酸檢測陰性嘅要求喎。頭先亦都有一啲聽眾講到咧，就係話驚好多一啲陽性嘅確診者，佢哋冇做到核酸就入咗嚟咧，會增加呢個醫療負擔。 我呢幾日都有講噶。OK， 我哋對於檢測嘅要求一定要雙向。对等，如果我哋入去要检测佢落嚟，一定要；如果唔系咧，就完全站不住脚，一定要双向。 不過呢度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問題啦。就特首琴日喺記者會嗰度就講咧，話佢好重視通關過程嗰個順暢。如果我哋喺入境嘅時候係有一個核酸檢測嘅要求，譬如好似而家機場咁，你要落地檢咁。咁 我而家唔係，而家內地要求嘅係入境之前48小時、入境嗰個佢已經取消咗啦。我如果而家講係對等雙向咧，都唔係要佢打曬蛇餅喺度等，都係話咧佢48小時喺內地揾地方做。我知道深圳而家都仲有地方有 PCR 做嘅，呢、這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總之我係要對等啫。 Okay， 但係呢個一定都係入境之前做噶啦。幾講緊慢慢聲嘅人，點可能入咗境之後做咧？ OK， 即所以你的睇法就是無論是個疫苗啦，亦或係嗰個核酸嗰個要求咧，都應該是對等啦，同埋係同海外咧係一致睇齊嘅。咁呢度清晰啦。其實咧關於通關嗰個安排上面咧，你頭先就建議有個即10萬嘅名額啦。咁但係你自己都話啦，可能會唔會呢一個嘅名額方面有人有唔同嘅意見咧？有一啲專家認為可能即初期嘅時候，我哋設一個細啲嘅名額喺個觀察。上面或者喺个调整上面比较有利一啲，10萬会唔会系进取咗啲啊？ 好简单嘅啫，我心目中嘅目标系得一个，就系、是、无论佢几时开关，去到年30萬咧，我当啦吓，可以有30-40萬嘅港人上到去咧，我就收货噶啦。咁30-40萬上到去，你可以系5日，每日10萬。你可以是14日，每日3萬。咁如果佢早啲開始嘅，譬如1號、8號開始嘅，每日3萬嘅循序漸進，摸住石頭過河。咁當然啦，如果你3萬上就3萬落啦。咁我哋消化方面就容易啲咧，我都支持嘅。要就係我睇個總數嘅啫，就唔係話每日幾多，因為每日幾多冇意思，咪睇你幾時開始嘅啫嘛。 特首就话咧，希望争取喺下个月15號之前就开始啦。咁你就话其实8號都系咪可以做快啲咧？咁呢个我哋睇下个公布啦。 8號得噶啦，咁系咯。而家个个都话15號之前，但系之前几多？咁如果一开始做少啲，我冇问题。冇问题。 但呢一個咧都涉及到一啲係，但呢度咧都涉及到一啲關口嘅預備工作啊。其實嗱，琴日記者會都講過啦，而家咧陸路啦、鐵路啦、水路啦等等嘅口岸咧，要恢復咧都要睇下個配套啊、個人手啊，亦都要測試嘅。其實據你了解，呢一啲嘅預備工作係做成點咧？譬如以你熟悉嘅鐵路口岸嚟講，其實佢哋嗰個係咪已經預備好隨時恢復運作？ 高鐵咧基本上從來都冇停過。你知唔知高鐵係冇公開開放俾公眾啫？ 佢其實一路都有運行緊㗎，因為佢有啲官員啊，上上落落啊，咁嗰啲車都有，即係嗰啲過境嘅出入境啊，嗰啲車啊，全部都係冇問題㗎。比較起2018年咧，我哋係多咗，至少啊，我諗得起就咁諗咧，就多咗高鐵啦，多咗港珠澳大橋啦，又多咗蓮塘口岸啦，多咗咁多咁多口岸。我哋嗰陣時日日高峰期30-40萬人過境嘅，而家講到話你話30,000人單向，你係30,000單向，你分咁多個口岸，每個口岸啊，可能佢直情都即係我唔可以話即係好好即係。咬手指啦，咁但系都唔会系好忙嘅事嚟嘅。嗰啲 counter 我相信都未必开得足嘅，因为多咗好多选择啊嘛。咁所以如果以一个咁嘅配额开始，有乜可能有问题咧？ 你頭先特別提到高鐵啦，咁其實有一啲人認為咧，喺通關嘅初期咧，可能都要分翻即係唔同嘅城市，係咪近啲嘅要開先咧？咁即係你認為喺高鐵嗰個運作上面，係咪應該要點樣做法先至係會暢順 咧？我認為佢一開始嗰一日，廣深港高鐵一定要全面開通。開通得靈咧，我就同政府講咗啦，同港鐵講咗啦。一定要同中國鐵路局傾好講好數咧，係西九可以直接去到廣州東站嘅，就唔係淨係買飛去廣州南，因為而家我哋紅磡嘅直通車冇咗啦嘛。最多人想去就翻廣州東站嘅啫。咁而家佢入邊已經有個新嘅轉乘嘅一個嘅設計咧。是可以西九去到廣州東站，我就同佢哋講，你第一日開始一定要有呢張飛俾香港人買到。第二呢，因為國家主席都話係全面啊嘛，咁全面嘅你冇理由淨係同深圳即係高鐵淨去到廣州或者廣東省噶。咁所以呢，其實我就同政府講，全國所有高鐵以前去到嘅直通車呢，你一日可能開唔足咁多班，你都俾翻一兩班我。而家佢哋喺度傾緊，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咧，咁咪真係全面啦。 所以你都期望咧係一個喺個線路上面咧，即使個班次比較欠缺咧，都係一個全面嘅開通嘅。咁呢個都清晰啦。 唔係，因為如果唔係咩叫全面啫？咪即係輪輪咪好好。 OK， 好，時間關係啊，我哋都同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傾到呢度先，好多謝你。其實咧講到關於通關的問題咧，咁除咗頭先講到一系列的配套同埋預備之外咧，特區政府咧都係講緊咧話係要有一啲流程啦，同埋一啲測試啦。政府咧現階段咧都仲喺度研究緊嘅，咁咧就希望爭取喺下個月嘅15號之前咧會落實啊。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發表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中央图书馆附近一架巴士清晨近5:00沿住高士威道东行，怀疑失控撞向电车站，巴士车头挡风玻璃碎裂，意外之中有11人受伤，包括司机，伤者送往律敦治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现阶段新冠疫情因为病毒变异和免疫力的提升，和3年之前疫情开始的时候有差异。他认为不需要太过斟酌是不是和流感作比较，但是亦都不应该淡化新冠疫情对本港的影响。在回复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同时，要记住香港的防疫措施是放宽而不是放弃。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本港仍然要保持高疫苗接种率，亦都要继续戴口罩。而新冠疫情對醫療系統的壓力亦都比流感大，新冠和流感更加會有疊加作用，形容是1+1大於2。 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談及行政長官李家超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獲准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為他涉及的國安案件抗辯一事進行釋法。社評認為，由於這一宗案件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特殊案件，香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普遍期待通過人大釋法釋分指增，澄清立法原意，堵塞國安案件泄密與外部干預的制度漏洞，又認為釋法將會成為未來處理同類案件的規範依據，避免相關爭議反覆出現。社評認為，黎智英團伙點解非要聘用冇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英國律師，顯然不是因為香港律師界冇人，咁係對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出難題，幻想逃避應有懲治，並且借機製造出一個爭議話題，向境外勢力展示自己最後的價值，但佢的呢種圖謀妄想不可能得逞。美國和西方政客左右不到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亦都無權過問香港特區治理過程的任何法治實踐，只有中國法律是最後依據。美國宣布下個月5日來自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必須持有兩日內檢測陰性證明，意大利就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抗原檢測和病毒測序。而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话，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规定不会有任何变化，并且补充话，澳洲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目前澳洲政府要求入境旅客必须在出发之前进行阴性检测证明，并且可能在抵达之后接受隔离或者居家监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3点，系跌195点，总成交金额6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9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2系升3蚊。普达特科技是报1.14升1.1，阿里巴巴85.5跌2.2，美团182是报182蚊是跌2.2，友邦保险84.75跌2.15，京东集团218.8跌11.6，快手71.2跌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2，日元133.82，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人民幣6.981，英鎊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5,997点，跌342点。港金報16,79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6.29美元，賣出1,806.7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两边都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 封路情况，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坚尼地城海旁去返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哥连臣街的快线只准电车通过，其余车辆禁止驶入，车长超过八米的车辆不准由皇后大道西左转去坚尼地城海旁，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2月29日，政府放宽多项防疫措施，口罩令维持，今日起疫苗通行证及入境后核酸检测取消，学校明年2月起逐步有序恢复全日面授课，美国要求来自内地及港澳旅客需持两天内检测阴性证明。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翻翻嚟千禧年代啊，我哋讲嘅咧系政府放宽一啲嘅措施咧，系希望正呢一个市民嘅生活咧可以有序咁复上啊。除咗我哋头先节目一路讨论嘅多项措施之外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政府仲话咧嚟紧系唔会再特别公布高层官员同埋佢哋办公室人员个感染情况。咁唔知呢个措施系咪要做到好似头先有专家顾问讲到咁啦？要喺个除咗系我哋生活要重启咧，喺嗰个谂法上面咧都要重启大家对于疫情嗰个睇法啦。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啊，欢迎大家打嚟发表意见。而家有听众何先生喺电话旁边，何生早晨。 系你好， 请讲。 系好唔忿气，点解政策咁极端做嘢？即系你而家喺早排少少嘅确诊嘅人数，你就封闭；而家爆到七彩就开放，搞到屋企人感染咗都睇唔到醫生，打嘅電話去上網去完全冇，又發高燒又痛。我想問呢個政府，你究竟搞緊乜嘢？係咪應該而家要跟到足，願染咪盡染，越應爆就盡爆呢？香港嘅政策係咪要咁樣做？啲乜嘢邏輯嚟？我想問一啲乜嘢邏輯啊？點解幾百人確診、幾千人確診嗰陣時候你就閉關，而家？断万断十几万咁样，内地又十几万，香港又断万人，你先再去开放，你忍唔忍得到？你话既然忍咗三年，你不如忍多阵啦，好唔好啊？搞清楚晒啲制度点样，啲配套搞掂好晒，你先去放啦。 好多谢。好多谢何先生的意见啦。咁佢就对于政府而家放宽嘅嗰个速度咧，系提出咗一啲质疑，亦都提到自己屋企人确诊咧，系冇办法有一啲嘅门诊啊，或者系睇医生嗰度咧，系出现咗问题嘅。咁啊，各位点睇咧？打嚟继续一齐倾下。咁啊，而家我哋亦都咧系请嚟另一位嘉宾啦，继续倾下咧，放宽呢一啲措施咧，对于佢哋业界嘅影响嘅。电话旁边系有旅游业议会嘅主席徐黄美伦啊，徐太早晨。 哎，早晨啊，吓， 徐太系对于入境检测嘅安排系全面撤销啦，而家只系剩低咧五日嘅快测健康建议啫。你认为呢点会唔会大大增加咗旅客访港嘅吸引力啊？ 我相信咧，即系一个今次咁样样嘅开放嘅措施咧，系会增加咗访港旅客嘅吸引力嘅，因为佢哋收到嘅 message 咧就好清楚咧，就系唔需要有即系核酸检测啦，唔需要咩皇马唔可以去餐厅啦咁样样，咁变咗咧，因为早前咧佢哋都唔太清楚嘅。咁呢家呢個就好清楚一個咁嘅信息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短期內就哇即刻好多訪港旅客或者入境遊客嚟咧？我哋都估計係唔會咯嚇。我諗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消化，同埋一啲整體其他嘅配套啦。咁同埋亦都即係你講緊係啱啱開放嘅，咁嚟緊亦都。是有啲機位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嘅，即係好多人喺一個月內可能已經決定咗佢哋嗰個出遊嘅地點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就即係呢個係我哋三年嚟旅遊界冰封嘅情況咧，都係我哋期盼嘅即係嘅開放措施啦。咁但係我哋相信係唔會話喺短期內好快好多入境旅客會啊即刻湧嚟香港啊咁樣。 嗱，對於而家咧內地同我哋傾緊通關啦，咁但係咧入境方面嗰個接種嘅疫苗嘅要求咧，佢哋就同海外嘅入境者咧係有唔一樣嘅。咁就住呢點，大家有唔同意見啦。有人就認為應該劃一，大家要打齊針先好入嚟。有人亦都覺得咧，就係其實一致唔使打齊針咧，先至係復常嘅一個正確嘅路向。其實旅遊業界會點睇咧？喺你接觸入邊，旅客因為未打針而嚟唔到或者揀唔嚟香港嘅多唔多 啊？因為國內如果我哋講翻海外人士先啦，因為首先香港就開放一啲海外人士嚟香港啦，咁確實係嘅。譬如有啲，但係我哋睇到咧，海外人士咧根本咧好多咧已經係打齊針嘅。咁所以我哋喺聯絡海外嘅夥伴嘅時候，關於一啲海外入境旅客咧，這個就唔係好太大嘅問題。咁但係你話啊，依家國內通關咯，咁會唔會國內通關那個情況又唔同啊？咁樣樣，咁我諗我哋都要即係、就是、要大家去去觀察一下先啦，我相信嚇咁、而且嗱，因為早嗰輪咧，大家都知道咧，國內係比較即係好嚴謹啊嗰、那個防疫措施。咁最近咧，即係咁考慮到種種嘅即係原因咧，係採取一個即係比較開放嘅態度啦。咁我哋都相信係最近大家都睇到呢幾日嘅情況，大家都好擔心啦，會唔會即係突然間爆得好犀利啊咁樣樣？咁我諗大家都要觀察一下咧，因為只是发生了一两日的事情咯。 跟住亦都想同你傾埋咧，香港有航班聽日起就唔能夠用到即係日本嘅某一啲機場啦，譬如北海道啊或者沖繩啊嗰度嘅機場去升降啦。咁呢件事都係發生得比較急一啲嘅。咁去到今日啦，你有冇掌握到數據？其實有幾多旅行團係因而取消，同埋對業界造成個混亂嘅程度係點？ 其實咧，呢個咁嘅決定咧，確實真係好突然咧，同埋我哋業界都覺得好失望啊！除咗突然之後，都好失望，因為又係啦，即係我哋啱啱正正先開始咧，有一啲旅行團啦，咁當然尤其是日本係佔一個比較大量嘅旅行團啦，亦都適逢咧，啱啱雖然你係聖誕過咗啦，都其實係未過曬，因為有啲旅客聖誕都未翻啦，同埋有啲新年嘅旅客都。準備呢一兩日出發，嚟緊一月底有一個農曆年嘅，即係我哋嘅都叫小高峰嘅檔期啦。咁確實係真係有啲混亂嘅，咁就但係都冇辦法啦。咁所以變咗喺呢幾日咧，旅客啦、航空公司啦同埋旅行社咧，都真係去盡量咧就住呢個咁嘅即係取消航班咧，盡量去做出一個妥善嘅安排咧對旅客。咁有啲冇辦法咧就。寧願取消班機，因為好過咧，去到嗰邊嘅時候咧，你回程嘅時候咧就可能好多未知嘅因素，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有時有啲包機咧，我哋見到咧喺今日出發嘅嚇、都即係陸續呢啲咧都係取消嘅嚇，咁、變咗咧就即係我哋都覺得真係好即係。有啲想象唔到啊，點解突然間會係咁樣樣咯？咁我哋希望即係呢一個咁嘅措施咧，能夠 佢會比較有個時間表出嚟會好啲咯。如果唔係都唔知係 cancel 到幾時。咁究竟係過年嗰啲係咪嗱？因為有啲航空公司咧就仍然未決定佢哋，因為我哋睇媒體啦，國泰航空公司都係講緊取消到佢嘅班機係到1月8號。咁往後嗰啲點咧？農曆年點咧？甚至係2月出曬嗰啲點咧？咁所以變咗大家都即係有少少唔知點安排。咁如果係能夠日本方面咧有一個，即係佢哋嗰個時間表咧，就會比較好啲咯。 我留意到咧，喺你頭先提到航空公司啦，我留意到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近日仲取消咗更加多前往日本嘅航班，而呢啲航班咧，唔係講緊咧用嗰啲受影響嘅機場升降嘅，佢哋可能係飛東京啊，或者飛大阪啊咁。你知唔知個原因係啲咩？ 嗱，我哋以我哋了解咧，就日本方面咧就係話，如果佢哋係加班機。咁點為之加班機呢？譬如我哋見到一個 pitch 係嘛，嚇呢個航空公司咧，佢啱啱1月20幾號先開始飛翻大阪嘅啫。咁但係咧就已經通知咧就話呢家又暫停啦。咁如果咁嘅狀況咧，佢哋即係我哋嘅理解咧，佢哋當局就視之為呢啲係加班機嘅。 嗯， 嚇咁所以咧變咗咧有我哋見到咁嘅情況咧，都係要取消咯。例如一啲係。農曆年嗰啲加班更加要取消啦，即係唔係佢哋嘅所謂嘅已經係喺呢兩個三個月行緊嘅正常班機咧，佢哋就視之為加班機，咁所以變咗佢都係即係通知係要取消咯。 咁所以今次受政策影響嘅旅客咧，就未必淨係講緊話去，譬如沖繩啊，或者係福岡或者北海道嗰啲，可能個影響範圍就更加廣。最後我想爭取時間問埋咧，其實除咗日本啦，近日亦都有其他國家咧係收緊咗針對中國旅客嘅入境限制啊。其實你預計嚟緊香港會唔會亦都係受到更加多嘅地方對我哋嘅旅客去施加啲限制咧？ 咁我哋當然唔希望啦。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即係如果嗱。就算如果第二啲地方咧，相信嗰個影響咧冇日本咁大，因為日本咧正正佢即係我哋香港人比較熱門想去嘅地方啦，同埋有即係包機啊或者個航班都比較多啦。咁但係我哋即係絕對唔希望睇到有其他嘅地方係對香港嘅入境機係有一啲或者入境旅客有啲限制。 嗯。好啊，唔該曬徐太，時間關係先同你傾到呢度。徐太咧係旅遊業議會嘅主席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呢個時候咧，仲有聽眾李小姐打咗入嚟，想發表意見。早晨，李小姐。 早晨啊， 請講。 我咧想反映一下咧，我有朋友最近呢個禮拜內咧就確診咗，打個電話咧都打唔通啊，即係去嗰啲衞生署嗰啲全部唔通啊，同埋想視像嗰啲攞藥都唔得啊。 嗯。 是啊， 他已经是确诊了几多天啊？有没有说试了几多天？ 有一个24号，有一个就啱啱今日，但是他昨天呢他 check 到一条线达，即是但他成日都 cut 了已经，他都怀疑自己是有，但是今朝就真的确诊了两条线咯。 嗯，那 他昨天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其实他都已经，他很 cut 得很紧要咯。 他是尝试去预约一些指定门诊定的视像诊症啊？ 我想他应该是视像诊症那些咯。 嗯。 是啊，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我老公之前都确诊了，但是都没有那么夸张，即是我女儿都打到电话，即是第二天都已经打到电话了已经。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friend 冚唪都打不到咯，24号那个都现在都是吃那些什么伤风感冒药啊那些东西咯，但都好像还没得咯。 啊，李小姐，我又想請教埋咧，你呢啲親友佢哋收到嗰個抗疫物資包嘅速度又係點樣樣咧？會唔會都係比起之前係遲咗？ 佢都未打到，但係我老公嗰次就好快嘅。 嗯， 係啊，嗰次好快，嗰次係啊。 咁可能呢個都同近日嗰個確診人數上升係有啲關係。 係啊，所以佢而家咁樣通關或者乜嘢取消曬所有嘢，我都好驚。我真係我已經平時都已經係兩日。試過三日唔出街，即係買定曬餸咧喺屋企咁樣。但係而家你咁樣樣，佢而家今日都好曬咧，我仲驚。 好多謝李小姐反映佢嘅意見啦。跟住落嚟有聽眾陳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陳女士。 係，早晨。 請講。 今次政府嗰個規定咧，佢係為咗發展經濟，咁面向世界，咁逐步有序全面放寬抗疫措施咧。 呢個係因應社會要求嘅。咁佢其中咧都維持咗口罩令咧，亦都係一個保護市民嘅負責任嘅做法嚟嘅。咁個個都贊成嘅。嗱，而家政府咧就將嗰個醫療集中響防重症、防死亡咧，我覺得佢個做法咧都係比較係好嘅，即係唔好將嗰啲資源浪費啊嘛，係咪？咁但係咧，有部分老人家咧，咁係佢哋又亦都會增加佢哋嗰個憂心嘅。點解咧？因為咧，即係。中招個機會多咗啦，因為咧親密接觸者都可以隨便四圍去啊嘛，咁你話係咪嗰個中招機會係咪多咗咧？而且咧即係覺得咧佢哋咧唔知道去邊度求助啊，因為老人家佢都唔知道要打邊個電話，咁所以咧佢哋係好憂心嘅，我即係好憂心中咗招之後唔知點處理啊，我希望政府係開放呢個抗疫症。政策之余咧，就俾多啲支援嗰啲感染嘅家庭同埋老人家，多啲关心佢哋咯。 好多谢陈女士嘅意见啊。咁啊，对于即系啲长者啊，喺疫情升温之后咧，会唔会受到更加大嘅影响？同埋我哋个医疗资源咧，点样样去分配咧？咁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仲有听众黄女士喺电话旁边，黄女士早晨。 早晨，阿主节目主持人， 请讲。 我将发表咧，我认同咧阿田北辰先生同埋佢之后嗰两位听众嗰啲嘅讲法嘅。我都感觉咧，而家咧即系政府咧，如果你我哋经营嚟到个政策都已经系咁惨啦，何况你喺咁短时间你要就即刻就要全部取消，几乎净系得今晚要戴口罩，咁啊。而家呢佢再嚟過年，你先要取消，因為嗰啲人平時已經蠢蠢欲動、蜂擁而嚟嘅。呢啲咁樣，我都唔知道香港政府啲官員做乜嘢啦。同埋個盧寵茂衞生局局長，你之前講嗰啲言論同而家講啲係完全唔同喎。你一上咗去就唔知俾人係咪受到另外一邊嘅施壓咧，就咁樣，就咁樣突然改得咁令得難以啫。 OK， 好，黄女士个电话信号好似唔系咁清晰啊，咁但系佢都头先提出咗咧，觉得个放宽嗰个步伐咧，佢系有担忧嘅。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有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啊，林志游早晨， 早晨， 林志游，对于政府今日起放宽多项嘅措施，相信你头先都听到啦，好多听众担心对于医疗系统个承受能力嘅影响。你作为病人组织嘅代表，你又点睇呢个问题？ 是啊，其實我都擔心而家嗰個嘅事情嘅發展咧，一則就嚟得太突然啦，第二咧就係話有啲政策當然就可能即係一早應該都已經係冇乜實際意思咧，就應該要撤銷，譬如話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但係咧，而家放寬咗好多嘅一啲嘅安排嘅話咧，其實我哋擔心嘅咧就係話嚟緊國內咧亦都會放寬嗰個通關限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驚啦，因為喺而家我哋香港嘅情況咧，就每天都有2萬幾個嘅確診個案啦，幾十個人過身啦，醫院嘅病床咧就都接近120% 嘅使用率嘅。咁所以咧，對於嚟緊即係講緊兩個禮拜後，個零禮拜後咧，即係嗰個嘅通關之後咧，即係會唔會即係令到香港嗰個嘅公營醫療體系咧？會有進一步嘅嗰個嘅壓力，咁呢個咧可能就話喺個政策上邊咧，雖然而家有咁嘅新嘅政策啦，但我哋喺嗰個調節嗰個入境嘅人數同埋嗰個嘅規限嗰度咧，可能要做啲功夫，譬如話會唔會需要國內嚟嘅居民都要有一啲疫苗接種嘅記錄啦，又或者喺個人數上邊咧，可能設限就視乎嗰個嘅即係即係嗰啲嚟港嘅旅客咧，會唔會話即係使用咗呢個公營醫療體系啦，嚟到即係令到嗰個壓力咧會加深啊？ 嗯，林志又話：琴日咧政府就喺記者會入邊強調咧，非香港居民用我哋嘅公營醫療服務咧，係需要收取一個比較高嘅費用啦，而佢哋咧亦都唔可以用我哋嘅一啲譬如指定診所啊，或者係搖佢嘅醫療診症啊呢一啲嘅資源嘅。咁樣有冇稍為減輕你嘅擔心咧？係咪能夠令到公營醫院受到通關之下嗰個壓力嘅增加可以減少咧？ 其實那個指定診所啊，即係唔好話即係外地嘅市民啦，或者內地啦，即係基本上本地嘅市民使用咧，其實都係唔容易嘅。咁所以呢個我都唔係太擔心。但係擔心嘅咧就話，即係如果政府覺得內地嘅居民如果使用公營醫療體系會付高昂嘅費用嘅話咧，其實咧佢應該知道咧，過去五年咧醫管局咧俾人走數咧去咗2.2亿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去使用咗呢個服務，係咪真係俾定錢，或者會真係用完呢個服務之後俾錢咧？其實係一個未知數嘅。但係即係過往嘅記錄嚟講咧，其實走數嘅情況咧係嚴重嘅。呢立法會咧亦都討論過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做法就未必可以即係阻止佢哋去繼續使用呢個香港嘅公立醫院咯。 嗱，頭先咧，你都主動提到關於疫苗通行證嘅放寬啦。其實你過去多次提出咧，呢個政策係令到未打針嘅市民咧生活係受到好大程度嘅不便同埋影響。其實今次取消咗疫苗通行證之後，你認為佢哋嘅生活係咪就可以從此復常啊？ 其實我諗即係嗰個疫苗通行證嗰個實施已經咁耐時間啦，亦都接種率已經去到90%+啦。其實即係如果以即係堅持唔打針嘅咧，都會繼續堅持㗎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改變咧就唔大啊，亦都係因為嗰個疫苗通行證嘅實施咧，令到好多人佢係可能冇咗份工咧，因為佢可能即係本身身體唔適合接種，亦都攞唔到免針紙，又或者佢堅持唔打針嘅話咧，即係可能呢個喺職業上邊咧都可能即係未必改變到。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即係呢個措施既然都已經係撤銷咗啦，咁可能。即係對於嗰啲市民啦，去進入一啲處所嚟講咧，可能帶嚟一啲即係佢哋嘅方便嘅話咧，可能會即係某程度上改善咗咯。 其實呢一啲措施咧，亦都仲有係關於政府就係強調啦，係嚟港嘅人士咧，佢哋係嚟緊係唔需要做翻核酸啦，只係咧做嚟緊嘅。只是咧喺上機之前做快測啦，同埋咧係入境之後五日咧都係連續做快測咧就可以噶啦。其實頭先都講到話係唔係對於入境嘅人士應該要有多啲嘅要求，譬如疫苗接種。咁唔知喺檢測上面你又點樣睇咧？而家用快測去取代核酸係咪足夠咧？ 嗱，即係按照局長嗰個嘅説法，即係核酸檢測係個金嘅指標啦。即係其實即係無可替代嘅。咁所以如果佢話即係用一啲次等啲嘅方式嚟到去做呢個篩選嘅話咧，固然即係有佢嗰個理據啦，但係喺我哋認知嘅科學嚟講咧，就似乎係有一啲落差嘅。加上而家咧就因為國內即係宣布嗰個嘅新冠疫情嘅數字咧，我哋都唔能夠好精準嘅掌握嘅，即係因為根據世衛嘅資料咧，過去嗰7天嘅感染人數係150,000。其實呢150,000就係香港嘅數字嚟嘅，咁國內嘅數字喺邊度咧？我哋係即係世衛嗰個嘅網頁嗰度係見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嘅情況擔心咧，我哋嚟緊即係國內居民有幾多感染咗嚟香港啦，我哋真係要做好準備。 好啊，唔該曬林志友啊，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林志友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嚟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嘅時間咧，亦都係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咧，繼續會有節目嘅。同大家講聲拜拜啦，拜拜。